你与我昨天不相送，怕看见对方满泪容，却悔恨爱心中。你与我昨天不相送，却信有一天会重逢，爱得更浓。重逢如梦中的感觉，似隔世沧桑再度逢，你有伴侣相送，孩童成父梦。